你哋系咪当我潮州路汉唔系路汉啊？ 我见到一个长发披肩、身材野火嘅女士，徐徐咁行埋呢只猪嘅身边，当住呢一群温柔汉嘅面前，一巴掌只猪升死咗啊！而我当然立刻跑上前，执死鸡升咗只猪一巴，畜生！竟然在我潮州老汉面前卖文章，你只畜生！ 在这一幕，他就是这样打动了我的心。他的老汉形象很吸引啊，还有他一巴一巴打落个猪头的动作。 我答应了郑州市委话捐个肝给他们啦。 你乡下是郑州？ 是啊，做咩啊？企鹅头啊？ 你呃我！你又话你自己是潮州老汉，你呃我！ 吓、啊，我潮州？ 原来你呃我噶，你根本就唔系潮州老汉，你只不过系一个郑州老汉。 吓、啊！ 你只手指掂到我只手指啊！ 掂到？我唔知要掂到，我仲要啜到。 你唔好啦，我结咗婚噶啦。 杨奇龙夫凤，你同我企喺度。 你想要春药？得，赢到我，赢到我俾你啊！ 杨奇龙夫凤，你抢走咗我嘅药后，而家你又抢走我好朋友阿健嘅药。 嚟啊，师傅仔，快出你嘅披肩嚟啊！ 睇住啦，药后。 我 love 你 forever。 咦，啱啱练完车魂出关。睇下杨奇龙虎凤搞咩先？咦，赛车、啊？哼，等我帮下佢先。 哎，师傅仔， 心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，阿健 好厉害，阿健，我哋又赢咗啦。 Leo 是师傅仔， 你傻咗啊？吓，你傻噶？你傻咗啊？你傻咗啊 ？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，set 个 robot 玩下先， 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。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。 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！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！ 哎呀，咁样气都唔 请啊！我哋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轿车师傅啫。 抽牌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噶。 我今年先19岁咋，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，师傅仔。嚟啦，杨奇龙虎凤，我今日系为爱而战， 为爱而战，嗰、那个我老婆嚟噶，你有冇廉耻噶？大大声声话为爱而战， 吓、啊，但系我锡过佢，先过你， 吓、啊，你锡过佢？你讲大话， 哎呀，咁都压你唔到添，咁好啦，总之就斗过啦，你想走边度？ 今次你跟住我啊，你跟住我将条赛道行一个圈。然之后比赛就正式开始，只要你在第二个圈开始，两个圈之内过到的话，我就当你赢，过到我一次我都当你赢啊！ 好啊，公平， 公平，我根本不用公平，我让你，我右脚不踩 brake， 不踩油门，油门用绳扎至尽油，全程一个 brake 都不会得，哈哈，我让你一只脚啊，哈，做咩啊？伸手板出嚟， 让我一只脚啊嘛， 攞只脚俾我。 黐线嘅，呀，行啦，先生。 呢个羊皮龙虎凤真系奸，竟然出埋呢啲咁嘅招数，搞到个赛事咁唔公平。如果唔系我有着数，第时我一定唱衰你。行啦，我嘅战车，我哋为爱而战啊！ 我呢架系战神路隼四全改直版私人车，米数少，一切包你中意，玩家即成。电话77777777，陈生。 我呢架系288数把佬 WRX 棍波，蓝色四门，音响泰令，排到2012年12月，齐了天窗包围之样，友谊电888888，王冠陈。 我系唔会比你好过噶，师傅仔。 小心啲啊，杨奇龙虎凤。 吓 ，Iceman， 点解你上咗车噶？ 跑山路歪理，你冇领航员点得噶 ？Iceman， 你 唔使多谢我。 唔系啊，未绑安全带啊。 吓、啊？咁揸快啲啊！ 杨奇龙虎凤好快啊！ 哎呀，梗系啦，唔得啦，直情嘅。 虽然佢口口声声话第二个圈先至比赛，其实喺第一个圈你唔可以过去嘅情况之下，佢只要拉开距离，第二个圈啊，你就算点快都追唔到佢，咁你就输紧噶啦。 所以比赛其实已经开始咗啦， 唔可以俾佢拉咁远啊！车手， 知道啦，领航员， 前面 small left， 再 left， 再 left。哎呀，师傅仔， 他们追得好紧、哦，证明我的桥呃不到他们添。 师傅仔，你即管追啊！在你不知道赛道是怎要需要跟住我的情况之下，你根本没办法追添我。而我们之间的距离是绝对不可以在余下的两个圈追回，更何况想超越我啊！会打我头啊！ 前面有石啊！揸车讲咁多嘢，专心啲啦。哦， 第一山路就嚟行完啦，返返起点，唔好俾佢放啊！ 我尽力噶啦！ 你揸得咁辛苦嘅？ 尽力啊嘛！ 呢条 Rally 赛道我都跑过，以你两架车嘅性能嚟讲，应该系不相伯仲啊！但系奇就奇在，点解条路咁迂回嘅？而我响地图画出嚟嘅路线图，佢竟然～画出个字出嚟，呢条路程系一个恨字啊，一个恨字嘅赛道啊！ 哈哈哈，冇错，今次嘅路程系一个恨字，一个鼠心边加一个恨字，唔要鼠心边嘅恨字，我叫佢做恨字赛道。哎呀， 专心啲啦，讲。 赛道，杨奇龙虎凤一定好有把握。恨字有九环，射法系直、弯、直、弯、直、弯、弯、直、剔、辣，最后以一撇做终点。九个部分相当难揸，你仲唔落 break？ 尽有，杨奇龙虎凤，你真系恨得好紧要啊！系以生命作赌注嘅赛事啊！一场玩得好大嘅赛事啊！ 第二个圈开始啦！ 点解会咁嘅，的 Sir？ 我已经追得好紧噶啦，点解都系冇进展嘅？第二个圈九个部分去咗两个部分啦， 因为佢冇落 break 啊，而且仲尽油，佢每一个弯都用 Rally 专用嘅甩尾入弯。用地下的沙帮助线入弯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要最近，你只可以跟他一样，不落壁尽有先得啊！ 吓，那他即是没让我公平翻，岂有此理，咁公平呀！ 哼，依家先跟我不落壁，但系都于事无补啦，你系点都追我唔到啊！你知唔知点解啊？ 点解啊？ 系因为。 买个关子先 ，Yeah， 去啦，战神路神， 最近咗啦，近咗啦， 有机会赢我哋， 未得啊，迪 Sir！ 点解啊？ 你睇下四条胎， 点解会咁噶？ 系因为我哋每一个弯都用线入啊，胎同沙嘅摩擦力好大，将四条胎都磨得好热，亦都出现咗熔胎嘅现象，仲着火啊！我哋第二个圈行到第五个部分，就因为四条胎蚀晒而先胎飞出跑道啊！ 咁点啊？ 师傅仔，将四条胎降温啦！ 吓，点解你？ 我系用精神力量，即系车云同你沟通啊！你望下你右边，我嘅车云啊！ 你冇事啦？ 有啊，我个真身仲黐紧孖筋，但系我嘅车云系唔会受肉体所影响噶。师傅仔 啊，你要立刻为四条胎降温啊！ 但系点降啊？ 用口水。 口水？不如用我啲小便啊！我好急啊！顺便去埋。 唔得， 用小便因为只可以一次放晒，咁大量嘅水会因为热胀冷缩令到胎破裂噶。 咦，迪 Sir， 你都用紧车云啊？ 系啊，况且每转一次弯都要降温，你要识得分段小便，每次少少少先得。你可唔可以分段去少少啊？ 湿热嗰排得， 咁点啊，师傅？ 咁样只可以用最后嘅一招，人体终极液。 你嘅意思即系佢嘅口水？ 冇错，系口水。师傅仔，开工啦！ 好啦 ，two two two two， 真系有效啊！四条胎迅速降温啊！仲变得好冰凉添啊！去啦，扫把佬，扫地啦！ 利用车云倾偈啊，两架车云护住佢啊，而且仲将车胎降温。杨奇龙夫妇，我哋用咩方法令佢四条胎降温啊？系咪湿热啊你？ 我梗系唔会用呢啲咁嘅方法啦。呢个外资双行赛事，行之赛道，同我呢架双生号快车，一切都咁 romantic。我梗系用我嘅外资体液嚟降温啦。 唔通系？ 冇错，系眼泪。去啦，我嘅双生号赛车，去啦，去俾人知你路顺有几顺啊 ！Go go， 热份路顺。我追唔到啊，佢实在太快啦！喂，等埋啊，行咁快。 你觉得点啊？而家第二个圈已经去到最后嘅第九部分，仲有好少就到终点噶啦。 我谂到个办法啦，不如用盲点隐形跑法啦。 盲点隐形跑法，真系要用呢个叫法咁厉害嘅跑法啊？ 一定要。 咁你就要话俾我听系咩嚟噶？ 听住啦，师傅。盲点隐形跑法是这样的啊，我们转用私人 channel 啦。 Good！ 哦，知他们转了 channel， 听不到他们那个盲点隐形跑法究竟是怎样 啊？我不怕，我有什么怕？ 傻的，照听个名字，他可能是用眼睛最大的缺点盲点啊。 真是？ 我们在车里面只要用倒后镜望后面的车，导后镜照唔到嘅地方就系盲点啊！只要佢哋不停咁驶入我哋嘅盲点，我哋就见唔到佢哋架车，向我哋唔怀疑就过我哋噶。 第二个圈就到终点啦，我系唔会俾佢过到噶。 盲点隐形跑法 ，Go！ 佢哋唔见咗啊！ 唔使惊，我喺度。你越惊，你就越易出错。定啲向前飞， 你帮我睇佢哋喺边啦。 好，唔见咗，我拧转头就唔见咗啦。唔通佢架车走咗入我眼睛嘅盲点，好惊啊！ 唔惊得咁多啦，第三个行字圈啦。总之佢哋唔可以超越我，我就赢噶啦。行字圈第一部分，去啊，路顺长大啦！ 第一部分跑完啦，仲见唔到佢哋啊！第二部分跑完啦，依然见唔到佢哋架车啊！ 会唔会喺另一面啊？ 冇啊！ 第三部分，第四部分，第六部分，第八部分啦、啊，都仲未见到你架车嘅，点解会咁噶？行至远最后一步啦， 听 engine 声啊，用 engine 声去搵佢哋嘅位置啊！ 你知咗先啊？吓、啊，咁聪明嘅，听下先。 吓、啊，得我哋一架咋？ 系啊，冇其他 engine 声啊！哈哈哈哈，咁即係话佢哋根本跟唔到嚟。杨奇龙虎凤，恭喜你啊！佢哋所谓嘅盲点隐形跑法根本就係搞笑，你赢咗啦！哈哈哈哈哈，前面都就到终点啦，哈哈哈，开始香槟先啦，好 哈哈哈，好啊，开香槟啊，我嚟嚟嚟嚟嚟饮杯， 好饮杯，哈哈哈哈哈，迪Sir阿健，两代车神都唔够我争啊，你睇下前面就係、是、啊，前面就係、是、係佢哋嘅车啊， 吓佢哋喺我前面，吓咁即係话 你输咗啦， 吓、啊、我输咗， Blink啊，撞车啦，死仔！ 点解佢会车会出现喺前面噶？点解啊？ 杨奇龙虎凤，你输咗响我嘅盲点隐形跑法啦！ 吓，盲点隐形跑法，究竟系咩嚟噶？ 等我讲啦，师傅仔，盲点隐形跑法系我独门秘方。头先当我哋喺你后面嘅时候，其实我哋已经转咗入你嘅刀后镜盲点。然之后后话 Iceman 一转身，我哋立即转入佢嘅眼睛盲点。最重要一刻就系、是、当佢拧翻转头嘅时候，我哋嘅车已经 涉咗喺你嘅车底啦。 冇错，就系、是、咁样，我哋就涉咗喺你嘅车底啦， 涉咗你嘅车底啦， 涉你车底啦， 涉咗你嘅车底啦。 好啦，就係咁样，我就孭住你架车继续行埋最后一段路。 咁但係点解我听唔到有引擎声 㗎？因为你架车嘅引擎已经俾我哋铲烂咗啦。师傅仔，我 涉咗你车底啦。 嗯，涉咗你车底，而去到最后临到终点嗰一刻，我哋就乘住你一个大意，喺 B 点同 C 点中间嗰条路度涉咗出嚟啦。 涉咗你车底啦， 出咗嚟啦， 出咗嚟啦， 嗯，就喺嗰阵时候，我哋架车出咗嚟之后，就冲过终点，赢咗你啦，杨奇龙虎凤， 我输咗，咁毒后 ，我最爱嘅女人 系我噶啦， 咪住，师傅仔，我睇怕唔系咁简单。